我是大匪，咁咧就有啲网友问啦，你成日大匪看天下，大匪试咪，大匪专辑，大匪特辑，大匪突发，不如咁啦，次次讲嘅嘢又差唔多，好似冇分别咁，咁我哋定一个规矩啦。咁咧大匪看天下咧，就睇我自己嘅眼中嘅世界啦。咁如果做大匪，另外一節呢，其實我唔知應該點樣，個名係點樣，但係呢就講我一啲對人同事嘅睇法啦，咁分開佢呢就可能好啲。咁啦，咁今日呢就大匪看天下，咁調返去星期三做啦，因為星期三嘅節目我哋比較弱啲，或者星期四嘅弱啲，就睇下點樣啦。咁另外呢，我想7月1號呢開始呢，我哋呢就會喺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呢，由我帶頭呢就開始做直播嘅。咁呢就想同啲網友溝通多啲，咁我哋呢下次做節目嘅時候，我定咗個時間呢就大家嚟睇。咁可以喺網上呢就即時留言，我即時答大家。譬如關於做生意呀，關於啲八八卦卦嘅嘢呀，咁各樣嘢都可以直接問我嘅。咁我睇下7月頭啦，睇下邊一日啦，咁可能每一個禮拜呢就做兩節，咁我邀請嘉賓同我做啦。其實我自己同嘉賓做呢有啲火花嘅，好似做家底療傷呢不停咁做呢，你留意一下啲 view 數都 ok 嘅，即係拉雲呢就最高嘅 4,000, 最低呢拉拉扯扯都有 2,000 view 到嘅，累積一路落去咁。咁好似我尋日做嗰個大匪商圈啦，咁呢就講光觸媒。咁同阿周老師咁回響都好大，好多人問啊，因為呢係一個舊科技，但係呢而家因為納米技術呢，就而家可以呢普遍咁通行到，對一啲好多呢關於細菌啊、傳播啊，同埋尤其細路仔之後呢，即係而家比較香港比較污糟啲呢，係應該用嘅。咁呢跟住呢我哋就會，我希望呢，其實我唔係好鍾意做節目嗰啲人嚟㗎，因为呢成日对自己支咪呀係咁讲有陣時真係唔知點樣。不过呢就应承咗係做，同埋想做呢会做得多啲啦。咁有啲人话听到你把声，喂厌唔厌呀，可能都厌嘅。咁但我想呢就我大啲啦，因为呢好似我哋嗰个网台旅游节目啦，咁啊叔做嗰个呢，咁 view 数呢就低处未算低。咁呢就唯有呢就要，因为呢佢7月份呢去个长嘅旅游，咁返嚟嘅时候呢我哋会重新再组合嘅。希望做返好啲啦。咁而呢个唔识唔讲呢，我哋可能转一个形式啦，咁今晚傾啦。咁呢可能我多啲参与多啲啦。咁唔系话我做得叻，但我俾多啲意见，或者有阵时呢有啲人上嚟做节目，佢系唔习惯嘅。即係對支咪呀，對住空氣唔習慣，咁我就想呢就即係起碼我都做咗有十個月啦，大匪看天下做咗十個月囉，咁希望就同我拍得好啲啦。咁我相信呢我都做得 ok 嘅，譬如好似尋日呢嘅呢個依家男女啦，因為佢哋嘅問題呢就是重複又重複，即係個嘉賓更爆都好啦，你一言我一語，啲嘢係咁兜來兜去問來問去，咁同佢哋講，咁佢哋又覺得哎呀好似好出奇咁啊，但又唔食呢個 Kinta 出奇蛋，即係冇辦法。咁唯有啦，咁今集嘅嚟緊嘅依家男女啦，就我自己咁當日呢就有五個姐姐喺度做嘅。咁實際開聲呢就兩個，咁加埋我三個，咁講我識嘅人嘅故仔啦。咁呢就睇下點樣流暢啲啦，即係話俾佢聽要做節目呢起碼要達到一個流暢度，好唔好聽唔知道，因為好多嘅 caption 啊，好多嘅嘢係咁樣。譬如好似尋日我做大匪看天下都咪做呢個星期二得到都好啦，咁最後尾嗰兩節呢就同阿 Tony 呢就做得比較愉快啲嘅，咁因為呢星期二得到呢我哋主打阿 Tony 哥啦，咁我緊因為我俾人哋話過，喂你暫亂阿 Tony 講嘢，咁變咗呢就越講越少啦，咁有陣時又噏返多兩句啦，咁有啲人就話我，喂你自己節目啦，你唔好霸住阿 Tony 啦，咁所以呢好多時候就 Tony 講得多啲啦，咁但有啲話題呢咁我可以發揮多啲意見嘅，咁尋日就錄嗰度 四節嘅節目，尤其第三、第四節咧，就相對係好啲咯。因為每一個人咧都有佢自己嘅諗法嘅。咁如果兩個人做節目或者三個人做節目咧，當然理想過一個人做節目啦。所以近期好佩服女王嘅，因為女王咧一個人賣生酮飲食啫，萬幾 view 幾犀利，一個人萬幾 view 講生酮飲食呢啲咁嘅題目，即係我係咁講啦，即係。闹归闹啦，但如果佢做得好嘅时候，或者佢有个人之处嘅话，咁应该都系要赞嘅。咁啊，希望我做得成功啲啦。咁啊，大飞看天下先讲咗天下国际时事。第一，法国马克龙成为选举大赢家，投票率创新低。点解新低？但佢议席攞得最多，350，我冇记错，350。值以上啊，55好似，咁啊实际577啫，咁佢已经系攞咗大半噶啦，咁咧未来咧佢嘅施政好畅顺，点解讲马克龙咧？系因为当极右嘅思想同极左嘅思想咧喺呢两三年咧互相碰撞嘅时候咧，极右回潮，但系到去到一个爆发点嘅时候咧，好多人都觉得社会撕裂到咁唔得，就偏向中间。大家都走返向中间，每一个社会都系嘅。偏左嘅佢哋最肯搏，最唔讲利益，但係佢有地有时佢哋啲嘢比较假大空啲。咁呢好多人话左交左交啲死左交。咁、啊、但係极右嘅时候去到一个民粹主义嘅时候，对呢个社会更加即係唔系社会之福。咁呢就变咗马克龙就出现咗，就将成个法国基本上嘅人统一统合咗。其实唔止佢，但係年轻人后生仔都系唔卖你账，冇感觉啊，都仍然系活喺自己嘅世界度，因为个世界嘅潮流系咁，所以投票率系低，系其实就系年轻人低。但係呢挂马克龙牌头嘅人瞓喺度都赢。希望啦，即係老大新啦，去睇住佢哋，令佢哋得以发展啦，唔好做啲傻事啊，或者戇狗嘅事啦，唔好讲咗戇狗狗嘅事啦，即係等于所谓郑松泰，没有黄毓民我哋什么也不是。原来真係冇咗黄毓民，佢哋真係乜嘢都唔係。笑料百出，做一个立法局议员。民建联就话啦，喂，新人做俾啲机会俾啲时间啦，佢唔识㗎嘛。原来你做係冇试用期嘅，你唔得你走上去做乜啦。係咪呀，最佳嘅竞选嘅立法局议员亦都系最佳嘅演员，因为你嘅表现去呃到所有嘅人而投票俾你，原来你唔系嗰回事。金像奖攞唔到啦，金华梅奖预咗你。郑松泰热血公民，呢啲真系不知所谓。留翻阵间讲啦，因为寻日都讲咗好多，但系未必系咧。咁而家咧就法国重新嚟过啦，咁文翠山。硬脱欧唔得，因为做唔到个强势政府，软脱欧而欧派铲嚟，进退不是人。但係呢呢日节目出街嘅时候呢，脱欧嘅谈判已经摆咗个议程度㗎喇。要睇默克尔同马克龙佢哋点样睇呢件事。但係呢根据好多嘅数据呢，极有回潮只不过是一年半载的时间，而家意大利的选举、法国的选举、未来德国的选举，可以好肯定地告诉你们，都是中间偏左的，或者中间派是得到占先的。即是说到最后尾都是没有市场。因为欧盟一年前英国公投的时候呢，脱欧的时候呢，欧盟呢好似呢会冧会冧，跟住呢搞唔掂㗎喇。係咪呀，经济又差。但係呢而家欧盟嘅经济状况呢喺近期呢已经有起色。 欧元区，即系欧盟啊，用欧元嘅地方咧，个失业率咧，而家系9.5%，系八年最低啊！经济慢慢变翻，即系回复翻增长，而民调最新嘅民调，亦都对欧盟嘅支持度慢慢回升翻上去，所以咧，极右嘅思想昙花一现。虽然去到嗰度嘅时候，但係呢一撞埋嚟到最后尾亦都返返原先啊呢、這个基本盘。因为呢普世价值呢係一嗰啲西方人啊同埋呢而家香港人呢好多根本上嘅认知嚟嘅。唔係话认识认知，大家认同呢件事。係咪呀，所以呢特朗普呢甚至梁振英呢点解要换梁振英，因为极咁样做耐唔得，所以有林郑就係打和解牌。喺香港都系唔理你左中右，或者系本土派大左家，或者中间派中，或者蓝丝都好呢，个共同嘅约束就系曾俊华。而曾俊华而家输咗，林郑上台，佢要得到民望，得到嘅施政佢能够畅顺嘅话，佢亦都要走曾俊华路线。因为始终都系有选举嘅势力。所以呢每一个人做嘢都系，系咪文在人起用新嘅女首相康京和，柔性一啲女性嘅发挥。李显龙增产，因为都是因为要选。李显龙算不算一个极权国家呢？表面上不是，但是始终都是李家天下咯。是不是那里手法如出一辙咯，跟普京。即是李光耀啊，跟住呢就让位俾吴作栋，跟住屌转头李显龙。跟住而家又话李显龙个仔呢有机会啊陪着个仔。咁啊矢口否认啦李显龙。咁但是呢个家姐即是佢大佬。啊，咁啊兄弟危墙，咁啊爆你好多嘢，但系其实你呢啲私生活同你喺政坛你嘅施政系冇关系嘅。你睇下李显龙而家嘅民望依然高，因为佢真系做得比较出色一啲。唔止咁样，当佢哋批评，即系借佢哋兄弟之间嘅矛盾，同埋咧争夺李光耀嘅位居嘅时候。炮打司令部，将李显龙用人嘅嘢都摆上去佢哋嘅纷争上高，所以李显龙喺七月直头喺国会直播，即系话俾你听，你哋有咩问题即管问我，同你哋全部一次过解释。呢、這个就系人民嘅选票可爱，边一个都系，因为到最后尾你能唔能够得到人民嘅支持，都因为有选票。虽然好多嘢嘅言论自由嗰样嘢喺新加坡真係好讨厌呢个国家，係相对係低㗎啦，同埋人民嘅素质你话高咩，但係人民嘅民主意识即係呢永远都係啦，人係自私嘅，最紧要睇到自己面前嗰碗饭食得够，好多嘢明暗马底唔出声啦。但係当一牵涉啊佢嘅民望，佢嘅正统，佢亦都要面对佢嘅选民，所以李显龙要出嚟交代，好多嘢都系咁样。呢一节咧讲多啲外国嘅嘢啦，但系调翻转咧，亦都讲翻啲香港啦。点为之讲香港咧？一个虽然有选票，但系嗰佢哋嘅选票唔系我哋可以选到出嚟嘅。有件笑话啦，系咪啊？有两个前特首同埋现任特首，仲有几日就落台嗰、那个，即系退出嗰、那个，夜晚都瞓唔着嘅。点解呢？半夜三更啲呢两个人瞓唔着嘅，一个系董建华，老懵懂；一个就系689。点解夜晚瞓唔着嘅？而点解夜晚瞓唔着之余，要由老懵懂 去監視梁振英嘅呢？因為件事就係咁樣，老懵懂半夜瞓唔著，佢又行出露台，佢講啊，行出露台，跟住呢就做運動，咁呢就見到禮賓府梁振英樓下，佢住嘅地方呢啱啱好可以望到禮賓府，即係呢就唔使用天眼啦，因為董建華行出行入都監視住梁振英。有冇咁灰鞋嘅？梁振英嘅嗰晚又瞓唔著，因为呢两个咁嘅贱人可能由朝到晚俾人插爆咗，夜晚咧做得亏心事多，一个 UGL， 一个啊谂住喂，而家梁振英上位咯，又做呢个政协副主席，会唔会威胁我呢？系咪啊？究竟呢个林郑听唔听话呢？可能两个夜晚都瞓唔着，再加上一个有董洪兴。啊！呢啲咁嘅老婆，一个有龙虾做老婆，夜晚真係好难瞓得着，同一张床望住，喂大佬点搞呢？咁原来梁振英夜晚呢，佢就喺个花园度鬼鬼鼠鼠啊，揸支电筒喺度照照田鸡，照下啲花花草草。啊！一下唔觉意，以为呢佢杀人灭口，拥咗有个人呢，跟住搵个锄头就埋咗佢添。咁呢董建华竟然呢就报警。话会唔会呢有小偷啊各样嘢，跟住警察到访，竟然有件咁嘅事，嗰度礼宾府啊大佬。天眼布防严密到咁样，但係董建华呢件事亦都表现咗董建华对你呢个689自己马房嘅人，佢提携嘅人一啲都唔放心囉。如果唔系夜晚做乜嘢要行出露台及住礼宾府啊，唔知有冇望远镜，只有两个可能，一系佢就唔放心689呢条咁嘅契弟，系咪啊？唔知咧夜晚半夜做乜 Q 嘅。第二，佢咧就肯定钟情689个老婆龙虾，朝思暮想，夜晚瞓唔着嘅，揸个望远镜去急。点知梁振英都唔系傻佬，喂！个老婆半夜三更可能行咗出去，佢揸个电筒照下，睇下个老婆去边先。原来约咗董建华，呢、这个可能系原因嚟嘅。因为咁样，董建华望一望，咦，龙虾行咗出嚟，689跟尾，死啦！分钟啊，揭穿我同佢嘅奸情，咁点咧？报警。咁啊，689话知衰啦，妖呢镬大镬啦！差佬度，虽然堂堂一个特首啊，前就点样都系喺前特首上高，系咪啊嘅底下，咁我亦都明白咗点解共产党嘅官场为咗大家嘅官位能够永久多以联系得到嘅时候咧，共用情妇同埋共用老婆，所以董建华肯定同梁振英个老婆有路。呢、这个就系董即系共产党而家为官嘅传统嚟嘅，咁咧，所以我都觉得，唉，一个极权国家，即系太阳底下无新事，估唔到喺京官不停重演啊呢啲咁嘅丑事，竟然喺香港都会发生，唔知郭文贵有冇呢啲咁嘅咸片在手，希望佢有一招呢就公布出嚟，等大家将呢个真相大白于天下。呢一节讲到呢度，下次再返嚟。